攻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答所问第七章，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，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可是为了避免淫乱，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，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。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，而是丈夫有。同样，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而是妻子有。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法，为专务祈祷，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，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。我说这话原是出于宽容，并不是出于命令。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，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，有人这样，有人那样。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，特别对寡妇说，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，像我一样，为他们倒好。但若他们节制不住，就让他们婚嫁，因为与其欲火中烧，倒不如结婚为妙。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，我命令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主命令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就应该持身不嫁，或是仍与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对其余的人是我说，而不是主说。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，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，就不应该离弃他。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，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，就不应该离弃丈夫。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，不信主的妻子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。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的，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。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兄弟或姊妹不必受拘束。天主召叫了我们，原是为平安。因为你这位妻子的，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？或者你这位丈夫的，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？此外，主怎样分给了个人，天主怎样招选了个人，个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。这原是我在各教会内所训示的。有人是受割损后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该掩盖割损的记号。有人是未受割损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该受割损。受割损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该遵守天主的诫命。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，就该安于这身份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你不要介意，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，你也应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。因为做奴隶而在主内蒙召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同样，那有自由而蒙召的人，就是基督的奴隶。 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，切不要做人的奴隶。弟兄们，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，就在天主前安于这身份吧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我们有主的命令，只就我蒙主的仁慈，作为一个忠信的人，说出我的意见。为了现实的极难，依我看来，为人这样倒好。你有妻子的束缚吗？不要寻求解脱。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？不要寻求妻室。但是你若娶妻，你并没有犯罪，童女若出嫁也没有犯罪。不过这等人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，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。弟兄们，我给你们说，时限是短促的，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，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，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，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，享用着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，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想怎样悦了主。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样悦了妻子，这样他的心就分散的。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一心是身心圣洁。至于已出嫁的，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样娱乐丈夫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，而只是为叫你们更齐全，得以不断地专心事主。若有人以为对自己的童女待得不合宜，怕她过了少华年龄而是又在必行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，让他们成亲，不算犯罪。但是谁若心意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，这样心里决定了要保存自己的童女，的确做得好。所以谁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，做得好；谁若不叫她出嫁，做得更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束缚的，但如果丈夫死了，她便自由了，可以随意嫁人，只要是在主内的人。可是按我的意见，如果他仍能这样守下去，他更没有福。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身。